5月的S市， 气温不高不低，空气湿润润，很是舒服。不过叶修这样长期窝在屋里的家伙，对于气候一类的反应，那是相当迟钝，根本就没体会到这方面的变化。下了飞机，招了个出租车，酒店都没去，就直奔轮回俱乐部那边去了。和展楼兰那边交易失败，倒是让叶修更加仔细了一些。 不过和魏琛等人前前后后反复讨论了一番后，觉得轮回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拒绝。本赛季他们志在夺冠的意图十分明显，这总决赛前的两个休整周，从他们的宣传造势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拒绝这技能点的攻略绝不可能，唯一可能的就是拒绝买断。 对此问题，叶修他们这几天也是讨论了好久。这如果不买断，摆明了是让叶修他们再去走访其他战队买卖。这样的话，那轮回也就说不上是什么提升了。想来想去，大家还是觉得轮回买断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。轮回俱乐部很快就到了，叶修当然没准备直闯他门。 毕竟他这张脸实在是当不了通行证。魏琛的担心不是多余，他是很可能被保安直接轰出来的。俱乐部外的一个公共电话厅，叶修打了个电话，随后就在轮回俱乐部门外徘徊等候。不大会儿，俱乐部里一路小跑冲出来一人，到了门外就东张西望。叶修朝他挥了挥手后，那人连忙迎了过来。 好久不见， 两人打着招呼。童林，前荣耀职业选手，效力于轮回俱乐部。3年前退役后，进入了轮回俱乐部的后勤技术部工作。荣耀职业圈又不大，一共就200来人，而且最早期的时候规模还没这么大，队伍没有20，每队也不是都10人上下，所以那时人更少些。 职业选手之间彼此也都更熟悉些。叶修这种从联盟初年一直混到现在的，那当然是无人不识，无非也就是关系上的深浅。有的人是点头交，有的则聊得比较来罢了。童林算是后者，虽然他不是什么大神，但对荣耀的热爱却不会比任何人少一分。退役进入技能部后，也是孜孜不倦。 叶修这趟过来，联系一下这老朋友，当然也就是方便带个话进个门。真要交易上的决定权，那当然还远轮不到童林来做主。两人一边寒暄着，一边就已经进了轮回的大门。有了童林相迎，守门保安也就没有丝毫过问。之前叶修徘徊的时候，还被他们好生警惕地打量了一番。毕竟季后赛将近。 可不敢有任何事打扰到正在积极备战的职业选手。俱乐部这些天各个方面的事务要求都是更加严格了。哎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电话里神神秘秘的。 童林一边带叶修走，一边问道：“对你们轮回来说，绝对是好事。哼，你能给我们轮回带来什么好事啊？一会儿给你演示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”好啊。 童林也没多问，直接带着叶修就上了俱乐部3层，技术部他的办公室。说吧，你要怎么演示，我等着看呢。招呼叶修落座后，童林笑道：“ 你这儿有荣耀账号吧？我说没有，你信吗？要什么职业的？职业无所谓，最好是任务做过比较少的，越少越好。” 这个真没注意过。 那就随便拿两个来吧。童林办公桌抽屉一拉，随手在里面一摸，就是两个账号卡抽了出来。就这儿，还是去实验室那边？还实验室？叶修笑。大家都这么叫，习惯了。就这儿，先让你看看再说吧。叶修说着起身走来，童林也是立刻让开了电脑。 只把2个账号卡留在那儿。喂，你这2个号是你私人的还是？ 叶修随手拿起一张问道：“私人的？哼，那你捡大便宜了。”童林这还一头雾水呢，叶修已经麻利地登录了游戏。童林的角色叫什么名字，哪个区，什么职业，什么装备，叶修根本就没去关心，只是上来看了一个角色所在的位置，立刻就想了个方向跑了出去，一边问了一下童林。 你的角色的话，什么任务做了，什么任务没做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大多数可记不清了。那就是吧。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别急啊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叶修卖关子，就是不说，操纵着童林的角色，朝着他记住的一个任务地方跑去。到了领任务NPC那一对话，还真巧。 童林这个任务还正好没做，童林一看叶修接了个任务，连忙就凑上来看：“什么任务啊？”叶修翻开任务面板，给童林看任务名字。童林看着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忆了一遍，实在不记得这个任务到底有什么蹊跷的地方。而后就看叶修一路游戏，也就是接着这任务的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完成着。 你跑我这儿就是帮我的号做任务来了。” 童林笑道。“你先别激动，值得你激动的在后面。”叶修说道。“到底要干嘛呀？别卖关子了。”童林也着急了。结果叶修更加不紧不慢了。其实他这也是怕出了错，毕竟这玩意儿被媚光师生俩整的是机械精准之极，一点都马虎不得。 注意了啊！终于，任务眼看就要到最后个环节，叶修突然喊了一声：“童林， 一直注意着呢。”童林在旁说着。点击角色，完成任务，一排奖励字样闪过。叶修没有失望，技能书的奖励赫然在内。他选来演示的任务当然是几率相当高的。 这串任务被媚光师生俩精确折腾过后，得出的数据结论是 57.258%的几率。 对于技能书来说，这样的几率简直是高到吓死人。技能书，童林一直在耐着性子认真看着，闪过的奖励没有逃出他的眼神，他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三个字，而他也立刻意识到。 这技能书必然就是叶修卖了这一路的关子，除此他就没看到有什么其他了。25点的技能书，怎么样？激动吗？叶修点开童林这角色的物品栏，一本25点的技能书耀眼地躺在那里。这不是巧合，童林的大脑已经开始飞快运转了。是巧合，也不是巧合。 又卖关子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直说了吧。是巧合，是因为这技能书也不是百分百可以得到的；不是巧合呢，是因为我用了正确的法子，才让它有了可以出现的机会。如果不是我的话，这个任务我不知你要刷多少遍才能得到这个奖励。你让开，我看看。童林把叶修轰开，操纵着角色，又是看了一遍物品栏，确认是技能书无疑。 再翻记录，也确定了这技能书确实刚才那个任务的奖励。童林随后又是开了网站，把这任务搜索了一番，结果根本就没看到任何把这任务和技能书说到一起的相关信息。别浪费时间了，能这样刷出去，也是一位老兄好多年的努力才研究出来的。是谁？童林忙问。魏琛。 是那家伙，童林也是老一代选手了，蓝宇战队曾经的队长，他不至于不知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研究出来了，做这任务需要特别的方法，才有可能得到技能书的隐藏奖励。已经是搞后勤技术的童林，现在倒是对这方面的领悟力更快一筹。嗯，没错。有多高的几率？50%吧。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？这说出来怕吓死你，还是不说了。 佟林翻白眼，你现在不说，一会儿肯定还是有人会问的。佟林那也是资深业内人士了，这名堂一看出来，立刻也把叶修此番的来意猜出来个七七八八。 一起的有个高材生，用什么数学知识给算出来的，你知道的，这种我们肯定是不懂，反正就是听他说，然后我们照做，这种概率真要实验检验，我们是没这个能力。你有兴趣的话，以后可以来个大规模的实验，你不是还有什么实验室呢吗？ 叶修说，其实几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真的能有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明白，哼，我相信是会有效的。 这只是50%的几率，只要不到100%，就有可能是无效的。 但这只是其中之一，你不会以为我拿着这么一个任务，就兴冲冲跑到你们轮回来兜售了吧？ 那你有多少？ 所有的任务加起来1000技能点吗？ 靠！佟林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下一秒已经冲过来一把撕着叶修，好像唯恐他跑掉似的。 走走走，你跟我走。 去哪儿啊？ 你说呢？拖着叶修出了办公室，下了三楼，来到二楼，就直朝着这一层的尽头走去。半途路过的训练室，一位轮回的选手正端了杯水，好像放松一下似的，在训练室门口左右溜达。看到佟林过来，自然是认的，挺有礼貌地叫了一声前辈。佟林笑着点了点头，结果后边被他像抓住的贼一样紧紧撕着，走路都被扯得变了样的家伙也微笑着点了点头。这货是谁啊？我叫前辈，他在那儿瞎答应什么呢？看着好像有点眼熟，是餐厅端菜的师傅吗？这选手嘴上啥也没说，心下却是一通猜测，但是也只是一个瞬间，立刻连忙想起这人是谁。这一个失神，手一歪，杯里的开水斜了出来，手背一浇，立刻烫到不由自主松手，啪一声脆响，杯子碎了。这选手有些不知所措，却还在望着被佟林揪着离开的背影。这听到身后响动，叶修和佟林也是回头看了一眼，结果看到只是杯子打了这样的小事，也就继续走他们的。但是训练室里的其他选手听到门外有这一响，都是跑出来看发生了什么，结果就见这选手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外，一看只是打了个杯子，众人正准备散了，却见这选手抬起了右手，指着那边已经转了弯的身影。 叶秋？ 什么？ 众选手没听清。 叶秋，是叶秋，我刚看到佟前辈刚才扯着叶秋过去了。 佟前辈扯着叶秋？ 众选手都有些茫然，对于佟林他们当然不会觉得有什么稀罕，但是叶秋这人怎么会在这时候出现在他们轮回？众选手的八卦之魂燃烧了。 他们去哪边了？ 副队长江波涛问道。 那边， 选手指着 经理办公室。 走廊那边转过，除了经理办公室似乎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。 去看看。 江伯涛回头，却是对周泽凯说的。他们两个是战队的正副队长，这年头围观八卦也得有点身份才合适。周泽凯这还没说什么呢，训练室里的电话响起，一名新人选手连忙跑去接了一下，了两句后挂掉，跑过来对周泽凯和江伯涛： 队长、副队长，经理叫你们过去一下。 江伯涛和周泽凯对望了一眼，所有人都觉得肯定是和叶秋到访有关。两人这正准备过去，突然电话又响，又是那位新人跑去接了，连忙冲出来，又是找周泽凯和江伯涛： 经理让你们带着账号去。 带着账号，这是要干嘛呀？ 所有人都在心下琢磨着，周泽凯和江涛两个也是不解，不过还是回到训练室了，把两人的账号卡取过带上。 请进。 经理室外敲门后，听到经理的招呼声，两人进门。经理没坐在办公室，而在一旁的待客沙发上，和童林一左一右把一人让在了当中。 哼，不用我介绍吧？ 经理笑着道。 是小周和小江啊，哼，这赛季打得很不错嘛。 叶修笑着和两人打招呼。